北京时间的晚上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M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我手上的这个粉色的小牌牌，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 反了， 不好意思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嘉宾以及我们的主持人长什么样子啦。 对，最主要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难得我又跟樊雪同学同框出镜，一块儿主持节目， 又趁 是开心， 又趁得你难看了， 又哼。 你怎么这么傲娇呢？这几天 我这最近比较傲娇嘛，这个 夏天了，浮躁。 浮躁了可还行、 这不快毕业了吗？ 对，毕竟这是你这干嘛呀， 一刀接着一刀， 一刀接着一刀，完全不带停的啊，这血哗哗的往外流。 好不容易见你一次，不得多说你两句的。 好了，停了啊，这个各位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收音机调到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准时与你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啊，我们是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在这里呢，不仅有好听的歌，还有好看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到了周末嘛，节目又请到了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啊，同时呢都是参加我们首师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 是的， 到今天呢应该是第9期选手了啊，这个之前来了好多好多的人，然后反正不是第9期就是第10期，这具体的数字我有点记不大清了。反正每一个来到我们节目里边的同学们啊，都用自己的实力展现出了自己喜欢的歌手，还有他们的声音，非常的棒。对，樊雪可能，对，咱们之前好像也做过几期， 2期呢， 做过2期， 是的， 好长啊， 就感觉两辈子没见， 感觉像两辈子没见过一样。对，所以啊，各位呢，还是推荐各位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同学。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力经纪人，也是我们青年这个青年广播的老朋友啊，侯子旭，欢迎子旭。 Hello， 大家好，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侯子旭， 欢迎。对，一会儿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侯子旭同学跟北京青年广播的渊源。 诶，是老朋友， 真的是有青年广播的时候就有他 啊，真的跟我们一起成长的。 对，算是这样嘛啊。所以再介绍我们的另外一位，我们的首师歌者比肩啊，这个傅天天，哇，这个他的专业可厉害了。来，今天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16级数学科学学院傅天天。 数学科学学院 有没有 到底是数学还是科学啊？ 数学科学。跟你学的数学不一样。跟你学的数学不一样。 对，就可能 跟你学的数学不一样 啊。是啊，高考88怎么了？ 不一样， 烦死了。真的，我数学是我人生当中最害怕的一个科目。我能稍微的问一下，就是高考数学考多少分吗？ 哎，拜托，人家是人家专业学数学的，你问人家高考数学考多少分？ 我就偷偷的问一下。 没有不高。 大胆说，没关系。 120多。 听到这个不高之后，我这后背一凉，我告诉你。 也就比我高40-50分。 对，也就比我高。 好。 我也就是个零头。对啊，这个非常欢迎我们两位同学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啊。那么在开始我们的挖坑环节之前呢，不对，开始我们的访谈环节之前呢，啊，这个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啊，来听一听来自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师歌者傅天天的声音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他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天天，第一首歌曲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那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啊。 上春晚了吗？不是？ 对，都已经上春晚了。而且前段时间周董还出了这个另外2首新歌，《等你下课》和《不爱我就拉倒》。 男人真是善变，前两个月还等你下课，过两个月之后就变心，不爱我就拉倒。好，那接下来这首《告白气球》准备好了吗？ 告白气球来自傅甜甜。 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影子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是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是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 对，真的好温柔的女生哎！ 我觉得她跟她的长相啊，如果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点进来啊！就是她跟她的声音和长相特别的符合。 怎么说？ 就是很温柔，很清新，很清澈，很干净的那种类型。 谁能想到这是一位数学大神？说到这儿，我现在还后脊梁发凉。 其实不知道的以为会是文艺女青年，可能学文科或者是艺术类的， 或者是搞艺术的。 对， 真的确实天天看起来就很像这种这个、既搞艺术啊，或者是学习那种比如说语文啊，或者是学我觉得有点像学文科生那种， 学习可能比较细腻比较文静的那种。那其实我蛮好奇，就是你本身性格或者说平时喜欢做什么的？ 平时就喜欢听听歌唱唱歌，然后看看书什么的。 啊，那看书的类型是不是也是比较文静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那种？ 都会看 啊，就是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对对对， 哦，那跟我们猜的大差不差哎。那平时生活当中啊、应该是也是比较文静，话比较少，跟我截然相反的那种性格。 比较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就是属于比较那种内向的性格。 嗯嗯，也不是。 承认没关系， 承认没关系。 我们经纪人没有很内向。 因为子旭跟我们节目的渊源实在是太长了、啊，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段故事。但现在就是比较好奇，天天的在生活当中和你在音乐当中的这种感觉是同一种感觉吗？还是就是碰着那种人好多，大家在下面听你唱歌，你会有那种人来疯的感觉？ 嗯 嗯， 还是说人越多，我可能越会走进我自己的音乐世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在那儿唱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这样的。 对，还是偏向后者。 哦，还是属于那种灵魂歌者类型。 对。 别什么都跟你相反，你这能一样吗？ 哎，我也是，好不好？我是见熟人才话多 啊。 嗯，我平时在人群当中是很高冷的 那 种。那 你天天见熟人。这话可不少啊。 这不话多的嗓子都哑了吗？最近 刚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傅天天的《告白气球》啊，声音非常的温柔，而且长相呢也非常的可爱啊！欢迎各位打开我们的收音机以及我们的手机啊，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接下来讲讲我们的活力经纪人侯子旭的故事。 哦，好， 可以了。说到这个渊源，好像是 对，真的说到这个渊源啊， 流长的样子。 对，咱们台应该是在6月26号，在2017年的6月26号那天开播。 是的。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要把我们派到各个学校去采访。 嗯。 然后当天呢，那个电话连线的时候啊，第一个人应该是接近青年台的第一个嘉宾就是侯子旭的声音。 那我就太荣幸了。 真的，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故事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接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视频信号有一些卡，然后后来就用了导播间的那个电话去连线这个声音。然后当时应该是你在办校庆还是在 五四歌会 啊？对，五四歌会， 嗯， 对，五四青年节那天，然后派出我们去采访，然后正好就逮着侯子旭和他们这个当时的还有一个老师，还有另外一个 同学， 对，同学，对，这两个都挺厉害的。然后当时呢，就打进第一个电话，应该是我们青年广播接到的第一个听众热线，就是侯子旭同学， 特别的荣幸。 这还和我们有一段故事。 对，然后我就记住了他，然后这个之后还问我这头型怎么弄的 啊？对了，你俩今天半同款呀、啊？ 之前是不是有问过这个问题？还是我听谁说的？说这头型 当时 每天都想，每天都能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 所以说今天要不要给我们揭秘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 我也好奇，真的好奇， 是真的好奇。 咱们不是音乐节目，怎么跑到5点的潮流梦工厂上去了？对，一会儿那个唱的开心的时候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头发为什么每天都能处于一个形式不变。 你可能是不洗头，油尊寡亮的，你看着 讨厌的你，不想理你。OK 啊，那第一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子旭啊，您二位也顺带问一下我们的艺人天天，您二位在这个整个的首诗歌者的比赛当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的？因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种女搭男的组合好像只有 挺多的 啊，是吗？ 不入坑挺多的， 上咱们不入坑，看前几天怎么说。但上咱们节目的好像 没有， 暂时是第一对儿， 只有 对儿，不好意思， 只有这一次搭档， 对，只有这一次搭档。 啊， 所以我特别好奇你们两个，因为他是存在着互相选择的吧？你们两个是怎么互相看对了眼？ 哦， 这不是个坑啊，这不。 我认为也是不是个坑， 经纪人选择自己的歌手嘛，毕竟这个特别优秀，来自于数学科学院。 对， 你是怎么去就是想我要怎么去 给我们个理由吧， 歌手，对， 给 我们个理由。 嗯， 哇，这个问题很复杂。 有的聊，哎， 就是我们呀是安排好的，嗯， 安排好的， 安排好的 互选，互选那天呢我没去，是吧？ 对， 啊。然后呢，我提前呢，在这个跟傅天天同学，我们俩提前认识，之前就认识 啊，之前就认识。哎，那你一个德语系的，怎么能认识 数学科学院的。 哎，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因为优秀， 因为优秀， 就是上一次来到那个青年广播的时候，我们也是做这个 手 势歌者的哎节目，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搭档。 哎，所以说天天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手势歌者的比赛了。 对，应该是第二次来到青年台，第二次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 嗯，那一次又是怎么能搭到一起去的呢？ 那次我是真没去，然后安排上的。 啊，还是安排上的。 那还挺有缘分的耶，这连着两次，而且都是来到了我们。主持人不死心，没听到想听的，对不起。 没听到想听的，这很难过。 这是青年台给了你们缘分，然后这个比赛也给了你们缘分，是 就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了。 强行给一波缘分，你以为这个 强行走 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的许愿池吗？一会儿可以留下来到我们的许愿池里去许个愿啊。对啊，这个既然说完了互选，两个人之前就认识啊，那子旭和天天都作为第二次参加我们手势歌者比赛的，对吧？两个人都是第二次参加比赛的。 嗯，我第二次做经纪人。 第二次做经纪人，天天呢也是。 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上次不是手势歌者，是学校的歌手大赛。 歌手大赛。OK， 那先问子旭吧。子旭作为第二次参加手势歌者的比赛的，然后作为经纪人，你觉得这次的比赛或者说跟之前的那种感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官？对 啊，首先就是和我的搭档更加熟悉了。 这个词用的非常 的 巧妙。 你上次手势歌者的搭档不是他呀？ 第一次搭档是个男生。 哦，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点，跟自己的搭档更熟悉了，因为换成了个女生。 哎，对，就是有的聊 进去了， 有的聊啊， 承认了， 对，承认了。 对，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点吗？ 然后，因为在学校我们也做了整整十天的直播，就是每一对歌手呢和经纪人都做一档这个一个小时的直播，也和咱们差不多。当时呢就是也是突破以前的传统吧，因为首都师范大学广播台很少做，就是一个小时整点直播这种。正形式嘛，所以我们也是很紧张，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对话，给大家唱歌。 今天呢？ 今天我不紧张，我不唱歌，不知道你紧不紧张？ 我还行，毕竟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哎，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哎，真的，你有没有发现，看天天的那种笑容和他在唱歌的时候完全两种状态？ 哎，但是我觉得都 有点像，有点像电影里边的那种，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个小女孩的那种笑容， 是吗？那个小女孩的笑容， 就或者说比较像法国人的那种，就那种特别单纯的，然后左边抱着一向日葵花， 我知道， 走在马路上的那种感觉， 那不是向日葵花， 不是向日葵花吗？那是无所谓什么花，反正就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啊。这是的，就一开始看见他以及他听他唱歌，觉得很温暖，很温柔。对，温柔是第一个形容词啊，我觉得治愈可以成为第二个形容词。 第二个形容词，对。我们今天既温柔又治愈的手势歌者啊，傅天天刚刚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告白气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第二首歌，《红照月》，这应该是一首网络歌曲啊。 对， 前一段时间很火， 很火的一首歌，而且唱起来也蛮难唱的。 有一种国风、古风在里面， 古风的 我还蛮喜欢的。 对，一会儿唱完这首歌，再问问我们的天天的音乐风格，因为我看他今天选的这几首歌风格差异还挺大的。 是的， 对。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傅天天，《红照院》，送给各位。 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啦。 是眼下莫测变化，隔着 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谁提笔知了行，欢迎你安康，奔向了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是须臾万长又不归莫相送，何年冬君迟来久，细数银丝并上逢，恐有街头胭脂色，柳絮沾白雪沾红，红叶流沙枕香白发，杯中酒比划，年少风雅鲜衣怒马，也不过一刹那，难免数落儿时眼下莫测变化，隔却山海一转身从容见诈，冲击的过往将细细都流放，可曾那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谁提笔知两行，欢迎你安康，变色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冲击的过往将细细都流放，可曾那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谁提笔知两行，欢迎你安康，变色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 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傅天天《红昭愿》。 哎，红昭愿， 没念错。 嗯。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的歌曲啊，中间还有那种念白在里面。哎，不知道， 我 看到 小惊喜了一下。 小惊喜了一下。 是的。 为什么？ 就是有一段就是他自己那个有点 R&B 的那个念白嘛，那叫念白吗？发你的来的。 我只能把 错了，是你的。 我只能把它称之为念白的，不然叫什么 说 唱吗？说 唱吗？算是吧。 古风歌曲里面的说唱。 算是吗？应该算是吧。 其实都可以吧。 都可以啊。 说唱、念白、喊麦。算了，咱还别给它归到一类里了啊。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傅天天的《红昭愿》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说天天唱的好甜啊，然后还有说这个有穿越的感觉。 哇哦，评价很高。 真的不得不说啊，我就是现在还有第一眼看到天天的感觉，就一直是那种外国人的感觉。 外国人的感觉。真的吗？是因为鼻子高， 可能因为鼻子特别高，然后 鼻子高你就说人家是外国女， 还有那种眼神特别的深邃，而且他每次在唱歌和在聊天的时候判若两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嗯，我没在注意，怎么的呢？这么说， 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完全很投入，很享受其中，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对，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就可能 聊天是因为平时性格吗？ 可能因为 有一点小紧张，但唱歌的时候完全听不出来，就很放松。 可能是因为性格吧，就是 性格比较文静， 性格比较什么？ 文静啊。我为什么专门 cue 我让我说一下这个？ 没有，我刚刚那个没太听清，我一直在回忆他刚刚的那首《红昭愿》当中，一直在整首歌里面。 我以为你又要对我。 还不会呢。刚刚啊，这个我们的傅天天给各位带来了一首《红昭愿》。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献唱了两首歌曲啊，都非常的好听啊，也跟我们聊了一点这个生活当中两个人怎么相识，然后怎么变成认识的识啊，没说别的。就是两个人怎么互相认识啊，从这个经纪人到艺人到歌手， 无处安放的手， 对对对对对对对，无处安放的手啊。然后呢，一会儿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个傅天天的专业，我非常的感兴趣，数学科学的专业。OK，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 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各位呢，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如果您现在没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在手机上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小姐姐和小哥哥们啦。 对对，然后刚刚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在撩背心儿啊？ 撩背心儿 为什么在聊背心呢？因为直播间现在有点热， 也就30度。 对，也就30来度啊，这个顶着30来度的直播间的温度啊，来给大家做节目，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不仅仅我们这个主持人顶着这样的温度啊，还有我们的嘉宾，我们只是要说话就好了。我们的嘉宾呢，还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再来重新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同学啊，都是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同样呢，也是首诗歌者的参赛选手。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力经纪人侯子旭，欢迎子旭。 Hello， 大家好。 子旭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还有另外一位啊，这个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同学，我这念这段的时候必须要特别严肃 端庄， 对， 乖巧， 来配一张那表情包在上面。来自于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傅天天啊，是吧？就从来没有这个默契过。傅天天，欢迎天天。 Hello， 大家好。 啊，刚刚那两首歌曲真的是得到的反响特别好，有人说像穿越了一样，然后有人说 原唱， 对，还有这个一个经常听咱们节目的一位粉丝啊，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在这几期节目里边唱的算特别好的一个， 天天唱的好甜。 对，所以呢，各位不仅仅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在手机上面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是的， 刚刚的两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我们的第三首歌曲啊，不知道这首歌曲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但感觉应该有点符合我们天天的那种性格。 哎，到底什么样子的呢？ 小可爱的感觉。不知道这首歌会被天天演绎成什么样子啊？ 嗯， 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傅天天，兔子先生，送给各位。天天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我就问你，甜没甜到吧？ 很温柔，真的感觉就像那种 甜没甜到吧？ 小兔子回家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大姐姐讲睡前故事一样。 哎，我都不太敢大声讲话了。 那我们这样说话吧， 我怕吓到他， 我怕观众们听不，我怕听众们听不见。 没得，你这样更吓人，不知道以为是我们午夜的那个节目呢， 不知道以为这收音机坏了呢。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傅天天，兔子先生啊，不知道各位听过之后有没有像我们两个人一样的心理感受呢？就于那种大姐姐讲睡前故事啊，或者说那种极其温柔的那种很甜的感觉，有点没有形容词来形容这种声音了。 这我们直播间里也说到啊，超好听，为天天打 call， 还有悠然春天说天天的声音真的有治愈功能。 嗯， 哎， 对，确实是啊，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好奇，咱们先暂且不谈那个数学专业，那是我最好奇的问题。在拥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还有音准啊、音色呀，或者说自己的个人的风格，在有以上好多的条件下，为什么不去选择做一个半业余的歌手？如果说做职业的歌手， 成绩太好，对不起，因为优秀，没办法放弃自己的天资。这是我 的想到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无话可说。我跟你讲， 这是我 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学习太好。所以说，为什么呢？ 默默的笑了之后，发现 好像 还是你说的没错。 没有，是吧？还是。唱歌这种还是希望是一个爱好，是业余的一种爱好。因为不太想就是专业去学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很喜欢一个东西，但你专业学它就会变了味道。 慢慢 对。 哦，那有没有时候就会想到，我不去运用我的这种天赋，我只是参加校园的比赛，或者是说我不做自己的两首单曲呀，做一点原创歌曲啊，会不会浪费自己的天资？就因为说真的啊，在采访这么多的这个嘉宾也好啊，艺人也好啊，你真的是属于那种在业余歌手里面算拔尖的了，而且能数一数二的那种声音。 谢谢， 是真的。还有很多的就是艺人，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筒是纯原声干声的话筒，不加任何混响 的， 它是可以完全检验一个歌手是否有真正的实力的啊。有很多的歌手来到这儿一次之后，第二次就再也不来了， 拉黑了。 对，就是这样的。 没有拉黑是有点过分。 对，所以。真的觉得天天的声音很有治愈系的特点，所以就是有没有时候会觉得会浪费了自己这样的天赋，还是说我就一心好好学数学就行了？ 不会，就是它能让我去，让我的这个生活更快乐、更丰富。然后，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的话，就是我的歌声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和幸福，就已经很满足了。 它是给生活加分的项目，它可能不是说生活当中的主食，但是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佐料，是吗？ 对， 哎，这个理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总结的很到位哎，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得？ 对，是一个调味剂啊，也是学习和空余时间当中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吧。这个音乐挺特别的，现在咱们来说说我的最好奇那个问题， 终于说到点上了， 因为啊。作为我们两个人来说呢，我们俩数学分加一块儿都不一定有你一半分高。啊，对，所以呢，这个碰着高考数学， 你看不起谁呢？我突然想到，我可是88分的。 是，咱俩加一块儿能有人一半高吗？ 那你数学是真不怎样，人家考120多，我考80多，那你数学是真不怎样，好过。那你到底想问人家什么呢？ 就嫌你数学好是吧？100以内的加减法会算是吧？ 那可不当。 对，所以天天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个专业吧。你看，大家一提到数学，想到的肯定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函数啊，这个方程式啊，乱七八糟。反正现在我脑子里边，那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东西了。 这还是数学科学 啊，就这 x 啊，这个阿尔法呀， 好过就算了吧。 贝塔呀，就这些东西，我已经很艰难了。然后咱们研究的还是数学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哇， 其实也没有那么， 但是听着很厉害。 就其实，数学就是科学嘛。然后其实我们也就是学数学。 这么简单？ 数学科学。对，好像其实不是很就是也会有基础课嘛，就是都是，就只不过就是专业课都是数学。 咱们可以先不要站在大家都是数学系的角度上去研究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可能包括子旭在内啊，因为子旭是学德语的， 对， 学习语言的，我们俩也算是学语言的，学习中文的嘛，对吧？学语言的跟学习这些理科方面的人的思维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这些，你说 说到数学，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那种方程啊、算算术啊、加减法呀、乘除法呀，这些把它当成一个专业去研究，然后之后还可能当成自己的工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其实特别好奇的是这个点， 嗯， 就是它会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和不同，或者说它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枯燥，每天只跟数字打交道。 其实确实是会有一些枯燥，就是每天会上课，上专业课，然后有作业，然后也要每天做一些数学题， 那研究的内容都是什么呀？还是那种鸡兔同笼的问题吗？ 不是 已经脱离那个阶段了。 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个智商水平。 说的好像你会解那道题一样哎。 那我应该比你厉害一点。 就是会有一些比高中要稍再难一些， 想说稍微的，然后看了一眼， 照顾一下，照顾一下 主持人的心情。 谢谢，非常感谢。 但其实就是像是这种听上去很难的科目啊，你是怎么兼顾就是说学习专业的时间以及又看书啊，然后又学音乐啊，又参加比赛啊，这种时间上的分配？ 就是肯定是学业为主嘛，然后没有就是把作业什么的都写完了之后，就是没事就会唱一唱歌，然后学校有比赛或者有活动的时候我也会去。 就是兼顾的其实还蛮好的，知道主次，然后据我们了解到啊，天天还是学霸。 这个我们不一直都在说吗？数学都120了， 人家在这个大二就是荣获优秀二等奖的学金，然后大一是新生培育奖学金，并且在7月份还参加了学校这个暑期境外的交流项目，是去的美国，是不是？ 对对对， 哇哦，是不是听上去这样镀金的这种？ 唱歌还好听， 对。 对音乐还热爱， 长得还漂亮， 长得还很可爱，还是学数学的，看起来就很害怕。 你为什么一直把眼刀丢给我？ 没有啊，你不知道，我其实作为一个数学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人啊，这个 放弃。 对，十以内加减法我是可以做的，非常厉害。十以内加减法， 刚才120的对半都不知道是多少，哎，真的 开， 真的是放弃吧。 对，所以我就特别对那些数学学得好的人。总会抱有那种崇高的敬仰和钦佩之情， 肃然起敬，是不是？ 太厉害了。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就是这样一位啊，这个学习数学科学的小姐姐傅天天啊，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也是我们的首诗歌者，刚刚送来了三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那么接下来啊，这首歌曲又要换风格啦，接下来这首歌曲《空白格》送给各位，准备好了吗？天天 准备好了 啊，OK， 准备好了，这首《空白格》一起来听。 但那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好听的声音就暂时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的付天天《空白格》，没想到这么低的声音也能下得去哎。 嗯，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他的音域到底。 对于女生来说很难的。 对，对于男生来说也很难的。 是吗？ 对，刚刚 那可能对于你来说吧。我觉得这个歌调不高啊。 你够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diss 之旅， 是吗？OK 啊，刚刚这首歌曲《空白格》来自于付天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子旭，来给天天拉拉票吧。简单说两句。 这个我们天天啊，作为这个收视歌者啊，最后一个来到我们人民广播电台的歌手呢，他实力非常强。 压轴的是不是、 啊？对。然后呢，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温柔。很甜啊，然后呢我认为再加一个词，就是学院派，纯真质朴。 哇哦， 纯真质朴，学院派。哇，这几点总结的简直、对，所以天天也是作为我们整个首诗歌者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吗？ 最后一位直播选手、 对，最后一位直播选手 是这样的。嗯， 对，这也是作为最后一位直播选手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嗯， 这么长时间了，也做了十期节目，十位歌手都已经依次的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来跟大家对跟各位亮过相了。而且他们在6月8号的时候呢，也会在学校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 综艺节目 、对，类似于那种音乐节一样的感觉。 对 那个时候各位的歌手也会在上面去同台 PK 竞技啊。在这也是祝天天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 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天天的演唱，特别好的声音，那种特别治愈性的嗓音，给人真的非常阳光的感觉， 舒服。 对，还有也非常感谢子旭的分享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十年，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